最近警方推出青少年罪行致思长攻略小册子，有哪些罪行值得大家多加关注的呢？ 包括了网上求职骗案，一些非法收债相关的骗案，严重毒品罪行，网上交友风险和裸聊勒杀的。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除了青少年，家长都要留意，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请来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梁仲文高级警司。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7日，新增4318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5宗。政府建议胶袋费加至1元，目标12月31日实施。积金局指受疫情影响，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有上升趋势。泰国托儿中心枪击案，30多人死亡，包括20多名儿童。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今朝早咧，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咧过海隧道嘅问题啊。大家唔知道会唔会都喺度过紧海啦？咁啊，其实咧就喺早前咧喺年中嘅时候咧，政府就交咗一个嘅方案出嚟咧，就话计划咧喺接收咗出年咧8月1日啊西隧嗰个专营权满之后咧，接收西隧之后就会喺3条嘅过海隧道就实施一个挤塞征费啊！咁近日咧就话就住呢啲方案咧都有咨询过部分嘅立法会议员，咁究竟佢哋倾咗有啲咩方向咧？我哋今日就倾呢个话题。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早晨啊，陈恒斌。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其实而家你听到嗰个消息咧，大概系点样做嘅咧？ 哦，嗱，初步大家都系交流下同埋探讨下意见嘅。咁啊，因為政府喺之前咧都公布咗會有擠塞徵費啦，咁後嚟佢而家叫做即係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咁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咧，就最主要係因為我哋要收翻條西隧嚇，出年8月到期，咁又加上咧會有電子嘅收費系統啦，以後就唔會再有收費亭呢樣嘢啦，就直接駕車行過咧就可以用電腦控制收錢。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三條隧道究竟點平衡翻個車流，又或者係點樣可以舒緩翻個擠塞問題？咁就諗一啲方法出嚟。咁呢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咧，即係話喺塞車嘅時候收慢慢又收貴啲，咁啊收到一個頂峰，然之後咧過咗擠塞時間，佢又慢慢回落咁樣。咁、那個概念大概係咁樣嘅。咁呢個概念咧，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嘗試下嘅，因為會令到幾條隧道睇下喺非繁忙時間係咪可以互相支援啦。但係繁忙時間幾條隧道都係得噶啦，咁就似。 即係頭先就講到話係盡量睇下非繁忙時間嘅時候咧，啲隧道可唔可以分流得到啦，係嘛？其實咧，陳恆斌啊，電話希望收得好啦。咁啊，即係頭先講到話喺繁忙時間入邊咧，即係嗰個收費都可能會有所調整喎。咁而家你可能大家政府諮詢緊，大概個方案係點樣啊？ 但我哋都係探討下唔同模式會係點樣嘅，譬如話紅隧。假如要加價，咁啲車流量會係點樣？咁如果西隧收翻嚟之後，減啲價咁樣，咁究竟減幾多先係合適咧？咁樣，咁大家係做啲探討嘅。我哋當然咧就唔想話即係個方案影響到好多人啦。嗱，第一樣嘢我哋唔希望影響到嘅就係即係而家使用者，尤其是可能西隧搭緊巴士嘅朋友，佢而家都幾暢通嘅。咁過咗海，咁佢就可以到達佢要去嘅目的地。咁但係若果係將紅隧所有車湧曬過嚟，咁三條隧道一齊塞，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呢？咁樣咁如果係紅隧加咗價，咁又同西隧嗰個價接近咗，咁大家可能會唔會係即係選擇一條就近嘅隧道呢？咁樣咁但係如果紅隧加咗價，又會唔會好影響到好多市民？因為而家大家都收緊20元，都願意係喺嗰度繼續行、繼續逼嘅話，咁可想而知，其實嗰個收費都係幾吸引嘅。 咁亦都係如果係收貴咗，咁貴幾多先會令大家改變呢？咁政府就做咗個模型，大家做探討。咁但係至於具體價錢呢，佢暫時未定嘅，亦都佢應該要去到年底先有個定案啦。咁所以我哋暫時都唔能夠講話佢係咪一定要加咁多。加咁多係一個頂峰嘅價錢，定係一個常設嘅價錢？好似而家咁樣，75蚊嘅西税，呢、這個就係常設價錢。咁但係如果真係收翻佢係咪全日咁多咧？咁我又覺得唔合理嘅。咁所以即係話，應該喺非繁忙時間收平啲。咁啊，如果繁忙時間可能收翻，但係都比而家低啦。咁嘅價錢咧，我相信大家就會覺得合理啲咯。 我諗如果而家係搭緊車過緊海嘅市民朋友咧，應該就比較關心究竟嗰個嘅價格啦，同埋頭先講緊話唔同時段唔同收費，究竟係乜嘢時段啦？咁如果大家朋友咧都有意見嘅話，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嗱，而家咧就睇到個消息咧，就話洪水同埋東水咧繁忙時間咧就建議個收費就上調20蚊，即係分別收40蚊同埋45蚊啦。西隧咧就減價去到65至70蚊。呢、这个水平左右，咁啊希望咧即系叫做收翻近大家嗰个隧道嘅收费啦。其实你觉得如果用一个叫做拉翻近啲嗰个隧道收费，咁依然西隧系稍为再贵一啲嘅话，呢、这、一个嘅概念，呢、这、一个咁样嘅思考嘅方式，你又觉得同唔同意咧？ 嗱，西隧收稍为贵嘅价钱咧，最主要都系希望佢留翻一条比较畅通嘅路，咁令到而家嘅使用者唔会太大影响。咁但系咧。就佢如果要喺繁忙時間收到咁高嘅話咧，佢非繁忙時間一定要低嘅喎。如果唔係，即係對於其他使用者就真係好唔公平啊嘛。咁但係咧就係、是、紅隧，如果你加咁多，咁會唔會令到啲車流亂曬龍啊？而家即係基本上大家知道紅隧塞車，佢繁忙時間已經去到145% 嘅擠塞啦。咁你如果收多個20蚊去到40蚊嘅話咧，即係你同西隧距離。假如是收60蚊的話，那就兩者是相差20蚊，那可能有些車呢就會湧了過去西隧的，那就比貴20蚊就過海的嘛。那但是對於現在使用者來說是真的貴了很多的嘛。還有如果搵食車有多少錢呢？啊，就是搵食車是不是會便宜呢？這些都我們在討論裡面有探討的。他做了模型之後呢，我們就都聽到他說如果他加到40蚊佢個車流咁一定會少咗嘅，但係紅隧你即使車流少咗，佢都依然係塞車噶嘛。咁你加咗之後，佢依然係塞車，咁有咩意思呢？咁、啊、所以即係政府都要攞出一個比較可行又有說服力嘅方案攞出嚟同大家討論先得。 嗯，其實咧，而家呢一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咧，個思維模式咧，最主要就係想係減少喺繁忙時間嘅時候出行嘅人啊，或者減少佢哋咧係會用到個過海隧道嘅。咁但係而家睇到啲消息講咧，話繁忙時段咧就係朝早7點到10點，同埋傍晚嘅5點到8點啊。你覺得如果係真係用一個咁樣嘅時間嚟到去劃分嘅話，啊呢一段真係大家最多翻工翻學嘅時間啦，或者放工放學啦，咁係唔係真係能夠做到話係減低？嗰、那个刚性，因为刚性需求喺度噶嘛，系咪真系能够减低到大家使用量啦？ 不同时间不同收费咧，其实就唔系惩罚性嘅，应该系鼓励性，大家鼓励大家咧喺非繁忙时间出啊，即系而家咧使用红西隧咧，佢嘅饱和度大概90% 喺繁忙时间，咁若果可以降低去到80% 嘅繁忙时间咧，即系话有10% 嘅人咧，佢系可以用弹性时间。咁都會令到條隧道係暢通翻少少嘅。咁但係嗰個釐定繁忙時間係幾多點咧，就未必係即係硬崩崩咁就講7點鐘開始，咁啊去到10點咁啦。咁講真，7點西隧都唔算繁忙嘅，西隧嘅繁忙時間係8點至9點。咁我希望咧嗰、那個計繁忙時間價咧就盡量係少啲，咁啊俾多啲車咧。喺即係周邊小市嘅時間啦，譬如話7:30啊、7:09嘅時間咧，過得到佢都可以攞到個優惠啦。咁又或者係9:00、9:00幾，佢過得到佢都可以攞到優惠咧。咁我相信大家喺可以選擇嘅時間之下咧，大家都會選擇。但係如果你嗰個繁忙時間定得太闊太大嘅話咧，咁大家就冇意欲去非繁忙時間出門口，咁啊即係好似過隧道就硬骨咁樣，咁呢種就未必係收到效果嘅。咁我所以我都同政府講，我就話希望嗰個繁忙時間收費咧， 就盡量係縮窄啲啊，冇咁闊，咁就令到係即係車主佢選擇時間嘅時候係可以好啲啦。咁另外就係佢係而家就75蚊一架私家車啦，咁係咪要收到咁高啦？同埋搵食車都100几蚊一架嘅，即係貨車，咁係咪可以同翻私家車同價？咁令到咧多啲搵食車係受惠。咁呢個政府都係會考慮嘅。咁、至於縮窄到幾多具體方案係點呢，佢年底先攞到出嚟。 嗯，你有冇心目中建議啦，可能非繁忙時段應該減，可能減個比率有幾多，咁先至能夠真係做到個鼓勵嘅作用啊？ 我覺得呢就如果係非繁忙時間呢，譬如話深夜咁樣啦，咁深夜作業嘅朋友都多嘅，咁我希望佢收10-20蚊算啦。咁如果係喺日頭嘅，咁我都希望佢非繁忙時間呢都係20-30蚊啦。咁如果繁忙時間嘅，我都希望佢40-50蚊就算啦。咁因為講真，西隧都收咗好多年錢，其實住喺尤其是新界西啊一大嘅市民呢，多數都係用呢條隧道嘅，都硬收咗好耐，而且車費都一路都好貴。咁我都希望即係如果係可以減返啲呢，咁我哋物流嘅價錢又可以平返，跟住乘客嗰個出行嗰個費用又可以減少啲。咁另外再配合埋喺即係可能新界地區有多啲泊車轉乘呢，令到大家唔一定要揸車出市區呢，呢啲做法我覺得係一齊要去諗嘅，咁先可以即係達到我哋分流個隧道嘅作用啦。因為三條隧道都差唔多全部飽和啦，要長遠解決都要考起第四條隧道。咁但係如果係未有第四條隧道之前，都要有個方法㗎。咁所以而家諗咗呢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出嚟呢，就係、是、希望鼓勵喺低峰時候出即係出行。我覺得都係個構思都好嘅。 嗯，其實咧頭先你講到話係當局研究緊嘅泊車轉乘啦，咁就係早前咧運輸署嘅副署長邱國鼎有講過話，佢哋都研究當中，就希望可以提升到個公共交通嘅網絡啦。其實你自己心目中嗰個諗法係即係點樣做係會更加之好嘅呢個？ 嗱而家咧我哋嘅泊車轉乘咧，多數都係同鐵路做轉乘嘅。咁多數嘅轉乘站咧都係由私人去營運啦。咁如果係由公營嘅營運嘅鐵路嘅泊車轉乘呢，都好受歡迎㗎。嗱，譬如話我哋嘅錦上路站啦，喺即係朝頭早好早佢個泊車轉乘站呢其實已經爆咗㗎啦。咁即係話泊車轉乘，若果我哋再擴展到去同巴士做泊車轉乘呢，其實都可以係一個考慮嘅方法啦。咁譬如話住喺即係鄉郊啲嘅地方嘅人，佢可能有車嘅，咁但係佢只要將架車揸去某一個泊車轉乘位，跟住嗰度有巴士直接車佢出市區呢，我相信呢個方案呢都係可以令到揸車出市區人係減少咗，從而呢令到條隧道呢係冇咁擠塞嘅。咁公共嘅交通服務呢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標誌，我都希望呢即係話大家都盡量行返去公共交通嗰方面，但係公共交通呢亦都有足夠嘅配套俾大家去使用，咁所以泊車轉乘呢其實都係即係一個好嘅做法嚟。 嗯，而家消息呢都講緊啦，就話如果喺公共交通嘅譬如巴士咁樣呢，到時真係要行擠塞徵費呢，咁期望呢佢哋嗰個都係初步建議都會係減個隧道費㗎。你覺得呢一個應該即係咪要同巴士公司有個協調啦，係咪要下調返個車費先至可以更加鼓勵多啲人喺繁忙時間嘅時候用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啦？ 公共交通譬如话巴士咁呢，佢而家过隧道呢就係将嗰啲俾出嚟嘅隧道费呢就摆咗入一个基金里面嘅。咁呢个基金呢就要嚟抗衡返个票价嘅。即係如果佢要加价呢，就喺我计嗰条数你唔使加，你补充你嘅不足呢就喺返你嗰个隧道基金里面呢自己去攞返你自己供嘅钱。咁所以即係话如果係而家过海嘅车呢，本身佢嗰個隧道費呢就已經係扣起咗，即係等於係有一個公款喺度嘅。咁若果我哋第時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又減少咗呢一部分嘅收費呢，就有可能會影響到佢嗰個基金嘅運作性啦。咁呢一 part 呢係要小心處理嘅。另外就係、是、譬如話的士同埋小巴啦，咁佢哋過海係咪都可以係收返一個比較低啲嘅價，咁令到呢即係出行有需要搭的士或者係小巴嘅人呢，佢都可以收一個比較低啲嘅價錢啦。同時間就係搵食車，譬如話貨車啊、 送貨嘅朋友，咁都佢哋都係作業者啦。咁係咪即係都可以收返一個平啲嘅價錢？而家成過海要過西隧要成百幾蚊呢，咁所以好多車呢其實就逼晒紅隧嗰度。咁若果係將來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呢，可能即係呢啲搵食車呢佢都係會收返平啲嘅。咁呢個做法都其實都會令到搵食車係有返一個好處喺度嘅。 好啊，多谢晒你，陈恒斌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陈恒斌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讲到咧喺隧道嘅收费啊，又唔同嘅方案嘅话，大家点睇咧？打嚟1872311。点解旁边咧？我哋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早晨啊，李耀培。 欣然，大家早晨。 早晨啊，点睇咧？而家即系消息就引述话，即系红隧、东隧可能会系繁忙时段嘅时候，个收费咧就加20蚊，咁啊西隧咧就会减少少。你点私家车车主角度点睇？这个建议 当然啦，这个不同时段收费呢其实呢就是电子收费一种来的。咁在汽车会的立场呢，过往呢譬如说中环啊等等一些没有停车位的，换个说话讲呢，电子道路收费都是可行，在全世界都是。不过如果电子道路收费呢，就必须是要有代替道路，即是我们叫打脚骨呢，你都要被人走第二条路的，是不是？咁所以今次咧，佢 apply 咗落去三條隧道咧，喺我哋汽車會覺得咧，佢絕對唔啱嘅。咁咧，可能咧就係我哋話，對於私家車嚟計嘅話咧，一個叫做懲罰性嘅收費。咁其實三條隧道塞車咧，唔係而家嘅事啊，個個咧就賴落去私家車上高。大家有冇諗過香港嘅人口一路增加，車輛呢啲係而家係一啲實際嘅一啲我哋叫交通工具。咁換句説話講咧，車輛嘅增加，政府就要預早去諗。譬如話，我哋人多咗，咪要住屋多咗咯；車多咗，道路多咗，隧道要多咗。就唔係咧，就向私家車咧嘅車主講咧，啊咁啊，你又揀啲時間啦，啊你可以早啲翻工啦，遲啲翻工。喂，而家個個都係打工仔嚟嘅啫，唔係老闆嚟嘅，佢點可以遲啲翻工去平嗰20蚊咧？所以呢，我覺得呢今次呢呢個三條隧道咁樣嘅收費呢，喺汽車會係唔贊成嘅。咁不過呢，即係話我哋贊成喺隧道裏面呢，第一而家最塞車係咩嘢呀？因為要畀錢㗎嘛。咁所以呢不停車收費呢係可以試行。另外呢就做多啲呢呢個泊車轉乘。咁呢可以使到真係需要過海嘅車呢唔需要用呢啲咁嘅隧道或者櫃。咁咧可以用泊車嘅轉乘，咁所以汽車會咧就贊成幾條隧道咧，第一用咗不停車收費，另外政府應該加強嗰個泊車優惠，咁呢個先係能夠解決到嗰個塞車嘅。 嗯哼，即系其实你都觉得啊，头先你讲过啦，话如果多咗车嘅时候，有一个代替道路噶嘛。咁呢一个即系你觉得啊，如果若然系唔能够，譬如加多条隧道嘅话，起码而家喺泊车转乘嗰度做多啲。咁其实你都觉得啊，喺繁忙时间入边用公共交通工具系可以嘅，不过需要啲配套，系咪咁嘅意思咧？ 冇错啊，我谂所有揸车，包括私家车主，而家佢针对系私家车主啊。其实揸车嘅私家车主，大多数都系中产。同埋啲打工仔嚟嘅，佢係有需要咧。現在嘅私家車唔係奢侈品，係必須嘅交通工具。因為過往政府咧房屋係不宜啊。咁換句説話講咧，個孖餐蝕做得唔好嘅時間咧，佢哋又需要揸車啊，包括咧要揸車出嚟九龍啦，或者香港翻工。咁所以咧，你唔想去揸車，你咪要方便佢哋咯。甚至嚟計做好啲嗰個大量運輸，包括咧就真係唔得。泊車轉乘都有個好嘅計劃。咁另外所有隧道咧不停車收費咧，呢個咧係對於嗰個隧道塞車咧應該有好大嘅幫助嘅。 嗯，頭先你講到話咧，即係可能啲即係房屋咧北移啦，咁啊，所以咧就需要去南下要過海嘅時候咧，都需要多啲方案。譬如而家係地鐵咧多咗沙中線啊，或者東鐵線係可以接駁到過海咧。咁呢啲係咪都一啲比較叫做可行啲嘅方案，能夠做咁樣嚟到去一次過睇嘅話，會唔會都？可能之後要減低個私家車用量，都可能係一個方案呢？ 當然啦，我成日都講啦，揸私家車唔係要懲罰佢，而係咧佢係一個交通工具。如果你有另外一啲代替嘅交通工具咧，我諗揸車嘅人咧，佢會選擇一個快捷便宜嘅方法。

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护送幽州公主的队伍在半路遭遇到一班杀手伏击，好在王朝赶及救到华纯贤，而余玉轩众人死期将至，随时有可能被雍王处死。白建德决定劫狱救余玉轩，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10月7日，新增4318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5宗。政府建议胶袋费加至1元，目标12月31日实施。积金局指受疫情影响，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有上升趋势。泰国托儿中心枪击案，30多人死亡，包括20多名儿童。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啊，先同大家睇下靶场嘅消息。今日咧由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头先咧嗰次就同大家讲过话，而家政府咧就就住3条过海隧道咧嚟紧嗰个嘅收费调整就諮詢緊嘅，咁啊就問緊啲議員啦，咁嚟緊咧就可能會年尾嘅時候咧，先至會再諮詢翻交通事務委員會同埋公眾啦。咁運輸署嘅講法咧就話啊，而家咧就係隨住出年咧會收翻西隧，加上政府嘅隧道將會實行易通行啦、不停車繳費嘅服務呢個契機咧，政府就會因應住整體過海交通嘅情況，全面考慮各個過海隧道嘅收費，推行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主要嘅目的。是要按住不同时段的挤塞情况来到去收不同的隧道费，等到驾驶人士可以因应不同的收费水平去调整个出行习惯，从而呢就是压抑和分散繁忙时段的过海交通需求的。刚才都说了，他们出可能到年尾的时候呢就会咨询交通事务委员会和公众了。大家又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来1872311和我们一起谈一下的。呢一節咧，同大家講下強拍條例啊！嗱，喺2010年修訂嘅時候咧，就話50年或者以上樓齡嘅樓咧，只要收齊80%嘅業權，就可以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拍噶啦。咁喺2021年咧，特首嘅施政報告就提出過，話研究去降低舊樓強拍嘅門檻嘅。當其時咧，市場就有傳過話，由而家集齊80%嘅業權，就會降到75%甚或更低嘅。咁啱啱咧就見到星期三嘅立法會前廳交流會咧，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就引述翻就話喺當中咧有討論過相關嘅一強拍嘅事宜。咁究竟傾咗啲咩咧？我哋請嚟楊永傑同我一齊傾下。早晨，楊永傑。 系，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想问一下星期三嘅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其实系咪有倾过，即系点样去降低嗰个嘅强拍嘅门槛，同埋主要倾咗啲咩具体内容啊？ 系啊，星期三前厅交流会嘅时候咧，阿林汉豪局长咧，佢主动讲翻嗰个市区重建嘅问题嘅，咁啊要加快市区重建啦。咁其中一个主要嘅问题就系强拍门槛嘅问题。咁强拍门槛咧，佢都提到啊会。研究緊會唔會將嗰個樓齡越大，咁個強拍門檻咧越放鬆，咁啊從而推動咧喺私人發展商收購重建上面咧可以幫到手。 嗯哼，你覺得嗱，頭先講係發展局局長林漢豪咧，佢就有一個咁樣嘅説法啦，即係佢有冇具體講話啊？究竟去到幾多年嘅樓齡，佢哋嘅強拍門檻就降幾多？如果佢冇講嘅，其實你心目中有冇一個諗法嘅咧？ 嗱，佢就冇好實在地講翻啊，到底咩樓齡咧就降到幾多嘅？但係佢都仲其中都提到咧，佢都知道咧，如果降低咗咧，會對一啲受強拍影響嘅小業主咧，都有啲問題會出現嘅。所以佢都會諗辦法咧，點樣去支援呢受強拍嘅 業主咧去幫手佢哋咧點樣去解決佢哋面對嘅問題啦。咁至於我自己認為嗰個強拍嘅門檻咧，去到七成咧，我覺得係一個相對嚟講係適當嘅。你再低咧，其實咧就未必係達到即係所有業主共同願望啦。可能你話六成咁，其實係咪話最理想咧？咁如果七成咧，咁起碼都叫有七成人同意，三成人未必話願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已經係最適當嘅啦。 我見到有啲地產業嘅其實曾經就有建議過嘅，即係頭先講緊嗰個唔同嘅階梯啦，舊樓嘅門檻。咁頭先你話七成嗰、那個，有啲人就話六十年至到六十九年樓齡嘅舊樓，咁就七成業權啦。七十年以上嗰啲咧，就可能六成；八十年以上咧，甚至乎去到五成添。即係對於一個咁樣嘅建議，你自己心目中嘅諗法係點咧？ 呢一個我係持開放態度嘅，因為樓齡越大嘅時候咧，牽涉業權嘅問題咧就比較多啲嘅。即係過去我哋自己九龍城區做市區重建嘅時候咧，都知道嘅。越樓齡越大咧，啲業權咧就係越嚟越唔清晰，係越嚟越難揾到原有嘅業主，或者有其他業權嘅問題出現。所以如果你樓齡越大，可能去到八十年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將個強拍嘅門檻降低咧，其實係非常之對嗰個推動重建咧係有幫助嘅。 其實除咗係話業權可能比較分散難揾之外咧，因為我都見有一啲嘅講法就係、是、因為咧有啲舊樓佢哋有地鋪啦，地鋪嘅業主咧佢哋有嘅個業權嘅比例又會高啲，即係其實可能喺呢啲嘅討論上面，可能係仲難我去同佢磋商。實際上你留意到可能喺收翻舊樓嘅時候，遇到有啲乜嘢嘅困難？如果我哋真係降低嗰個強拍嘅門檻，係咪對症下藥緊啊？ 其實係有幫助嘅。但係個主要嘅問題，譬如有啲嘅項目咧個 lock 數太大，譬如以十三街為例，佢十幾條街咧係一個大 lock， 咁你要收曬成個十三街咧，其實係天方夜談嘅。咁我喺直間會議裏面咧，咁我都同阿局長講，係咪有辦法可以拆牆鬆綁，將啲大 lock 嘅拆成幾條街，譬如一個細 lock， 咁咧就相對會容易去推動收購重建。如果唔喺呢度拆牆鬆綁咧，其實都係有問題嘅。另一個咧就係關於而家即係本身你降低嘅強拍門檻咧，都係想推動私人，除咗市建局去收之外咧，私人都去收。但係問題而家我哋雙倍印花税咧，咁好多時候啲地產商佢自己都會計數。咁我收間我要俾多 15% 嗰、那個錢銀咧，咁佢其實擠壓咗嘅利潤咧，其實而家現實咧就好多私人地產商咧都停止咗嗰個舊樓嘅收購嘅步伐㗎啦。所以一定要一并去諗埋呢啲，先可以推动到啲私人发展商参与旧区重建咯。 即系可能呢度都仲有个困难喺度，要再思考啊。咁而讲到话，即系头先话啦，点样去支援一啲受强拍影响嘅小业主咧？咁你又有啲咩谂法咧？咁譬如喺安置啊嗰、那个问题上面，你觉得政府可以有啲咩角色啦？ 除咗系安置之外咧，喺法律上面都要去提供嘅，因为。小業主即係如果佢唔想俾人強拍，咁最後咧都係要上到法庭。咁法庭上面牽涉法律嘅支援啦，係咪有嗰一個律師即係同埋錢銀嘅支援啦？咁呢啲都我覺得政府都需要去考慮俾翻小業主喺面對降低強拍門檻佢哋面對嘅問題咯。 除了強拍之外咧，我哋又講下另一個你嘅建議啦。我見到你喺前廳交流會咧，係都有建議政府考慮下放寬新界用地嘅地積比喎，係嘛？咁點解會咁樣諗嘅咧？ 係啊，冇錯，因為而家我哋香港咧最大嘅土地咧，其實就喺新界。而家新界嘅土地嘅利用咧，個價值利用咧，其實唔係用到最盡嘅。咁有啲咧相遠遠啲嘅地積比咧，係講緊0.2:1。鄉郊嘅住宅用地咧，講緊3.5，有部分嘅用地咧就去6。咁我成日講，點解我哋唔可以充分利用，即係放寬地積比，而令到成個新界土地嘅利用價值更加高咧？包括有啲地係咪我哋可以淨係起3层嘅村屋？點解我哋唔可以起30层嘅屋村咧？其實係好浪費嘅，即係你見到有陣時啲屋村即係一大片都係3层嘅樓嘅時候咧，其實望落去係好心痛。咁我哋應該要整體去諗，係咪放寬成個新界嘅地積比？而家市區講緊，港島都去到10啦。咁點解我哋新界係仍然維持3、4，唔可以去到7呢？ 咁而家喺古洞嗰度已經係六點幾啦。咁我哋點解唔可以整體成個新界嘅用地放寬佢呢？咁一放寬呢，其實即時放寬咗好多嘅建屋量出嚟嘅，講緊係十倍建屋量出到嚟㗎啦。 嗯，你覺得係成個新界定係可以先行？譬如有某啲地區試咗先，同埋政府有冇話點樣回應你呢一個嘅諗法？ 其實喺政府部分嘅土地用地呢已經係放寬咗嘅。譬如古洞嗰邊呢，有啲地呢以前係講緊 0.2, 而家去到 6.5 㗎啦。有部分呢粉嶺北嗰邊呢去到 7.5。咁你會見到呢，其實政府只要放寬嗰個地積比呢，整體放寬呢，其實係將個建屋量呢係提高十幾二十倍。即係你從 0.2 去到 6.5 呢，呢個係非常之誇張嘅一個土地價值嘅釋放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淨係去部分嘅土地去進行呢？點解我哋唔整體成個新界去一個整體嘅規劃去做一個地積比嘅放寬呢？咁其實呢一個就係短期裏面可以增加我哋建屋量嘅方法嚟㗎嘛。咁我哋唔需要等咩北都嘅發展，又唔需要再等明日大嶼嘅發展。咁我哋即時可以見到建屋量，咁我哋可以即刻縮短咗嗰個上樓嗰個時間。 好啊，多谢晒你，杨永杰，同你倾到呢度先。杨永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啊，讲下啦。寻日咧就有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就放宽咗噶啦。咁不过咧，即系院舍方面嘅探访安排就好似未见有着墨啦。咁而家所有嘅院舍访客咧都要喺探访之前48小时咧就做核酸检测啦，同埋攞到阴性嘅结果嘅。咁同时咧都要符合疫苗接种嘅要求。咁大家点睇咧？有冇影响到你哋嘅探访安排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业界又对于即系放宽相关嘅安排有咩睇法咧？电话旁边请嚟社联行政总裁蔡海维，早晨，蔡海维。 早晨啊，张凤平，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你觉得咧，即系而家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去放宽啲安排？如果真系嘅话，咁放宽边一类型嘅安排会比较合适啊？ 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大家一路都系好担心喺院舍入边嘅长者咧。如果確診之後，可能嗰個嘅病情會唔會好嚴重啊？甚至乎因為第五波嘅時候，都有幾千個院舍院友咧，係因為個新冠疫苗疫情而過身咧。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一個好嚴謹嘅一個嘅要求嘅。咁其實包括係員工啦，而家都係48小时，每48小时隔日要做一次嘅核酸檢測。咁然之後咧，而家就係探訪都一樣係個。探訪者咧，要有48小时內嘅核酸檢測嘅即係陰性嘅結果先可以探訪。咁我咁諗，大家都明係要保障個長者嘅。咁但係真係見到外邊有好多其他嘅措施都係放寬咗。咁我哋覺得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喺某啲方面可以做一啲放寬嘅。咁譬如舉例啦，舉例就係而家咧探訪咧都仲係每次最多一個人去探訪嘅啫。咁我哋見到其實就醫院都可以有個安排啦，一啲非急症醫院咧，佢都可以每次兩個人探訪，同埋中間仲可以換人嘅，咁啊最多三個人咁樣。咁呢個我諗係即係我諗係最容易而家去考慮去放寬一個限制咁樣，因為。你俾兩個人探訪，其實對於佢個地方安排唔會影響好大。對於佢要每次探訪完又要做清潔消毒，咁一樣都係咁清潔消毒法，其實呢個都唔會加重到個嘅負擔。咁但係即時咧，可能會令到啲家人嚟探訪就方便好多，同埋都有啲機會就可能你有啲仔女陪個爸爸或者媽媽去探訪另外一個嘅爸爸或者媽媽，咁呢啲安排都會令到佢容易好多咯。咁樣， 如果睇翻咧，即係醫管局早前嗰個探病嘅安排啦，相信你講緊即係26间嘅公立醫院非急症嘅病房同埋部門啦，咁佢哋都係可以有個放寬啦。咁就分咗咧，就係感染風險較低同埋感染風險較高嘅病人咁樣去分嘅。咁你覺得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可以放寬嗰個探病嘅人數、探訪院舍嘅人數嘅話，又需唔需要分一啲可能感染高低啊，或者疫苗接種要求啊？呢一啲使唔使即係可能加一啲嘅限制，就容易啲可以傾得到啊？ 其實而家咧，如果係要探嗰啲長者咧，即係喺住喺院舍院友咧，基本上都有啲要求噶啦，即係佢一定要係打咗兩針，或者可能佢曾經即係喺短期內曾經確診而家好翻嗰啲咧。 咁都有咁嘅要求喺度嘅。咁如果真係因為醫生指而話佢係唔適合接種疫苗，咁都會要求個探訪家人咧，就除咗48小時嘅核酸檢測之外咧，就係、是、嚟到院舍即係嘅時候咧，都再做多一次快測添咁樣。咁我估呢個已經係一個相當嚴謹啦。咁我諗係已經足夠嘅，其實係啦。 而家去即係院舍度探訪咧，都要符合翻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啦。其實頭先你諗緊嗰啲，譬如即係真係可以係去推放進一步放寬嘅一啲要求咧，有冇同政府傾過咧？其實 我哋最近都同政府反映過嘅。咁我相信社會處而家都係考慮緊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我所講，我覺得都係第一步可以做，即係最簡單冇乜太大影響到嘅運作嘅措施啦。其實我諗大家可能都期望再考慮多一啲嘅放寬，即可能適當時候可以再放寬，譬如包括點咧？譬如嗰、那個如果個長者打咗3針嘅，咁會唔會個探訪要求又可以再放寬啲咧？包括會唔會個家人唔一定要需要做48小時嘅核酸檢測咧，咁呢個我覺得即係喺第社署可以考慮一下，再進一步放寬一次少少。咁點解咁講？因為其實我哋都聽到好多啲長者咁講啦，住喺院舍嗰個長者已經好大年紀啦，探嗰個伴侶咧，其實都係好大年紀嘅。其實對佢嚟講咧，要去做一個核酸檢測，佢即係我哋。就覺得好似好容易，但係對佢嚟講，佢都覺得好複雜。咁如果呢度可以再喺適當嘅時候再放寬嘅時候咧，咁可能對啲即係探訪安排又要容易一啲咁樣。咁我如果得，我想再講多一樣嘢，除咗探訪之外咧，我哋嗰次同社署即係分享嘅時候咧，我都話都應該再考慮一下咧適當地放寬嗰個外出個要求個限制嘅。即系而家外出限制都系好严格嘅，基本上而家社署指引咧就话冇必要嘅话就唔好外出。咁所以其实好多长者佢可能系长时间困喺院舍，又探访机会又好少，自己出去机会都好少。咁我哋都会担心啲长者，因为咁而会令到佢个心理健康啊、情绪啊都好大影响啦、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其实外出个安排。都可以適當地放寬，特別如果而家見到即係90%以上嘅院舍院友已經打咗2針，而70%幾都打咗3針，嗱呢啲全部符合曬政府個期望嚇個，咁如果都做得到嘅時候，會唔會都可以適當地俾呢啲譬如打齊2針或者3針嘅喺外出嘅安排上面都可以俾放寬多少少咧？咁變咗佢唔理真係成日都困咗喺院舍度。咁悶啦，咁樣咯。 咁但係咧，我哋見到社署回覆我哋嘅時候咧，都話為咗保障住客啦、員工同埋訪客嘅健康，政府會繼續採取審慎嘅措施。現階段咧就唔會考慮放寬有關院舍訪客嘅核酸檢測同埋疫苗接種嘅要求。咁就話咧，就適時嘅時候會徵詢衛生當局嘅意見，情況許可底下咧，就會調整探訪安排咁。其實咧，而家同社署去傾嘅時候，有冇話即係可能大家最大分？分歧嘅位置系喺边度啊？或者冇办法推进到个讨论嘅原因有冇喺边度咧？你见到？ 我觉得其实就大家都一样嘅，我哋都系想要好小心、好严谨去做嘅。即、就、系、是、我呢度，我哋同社署系冇分别嘅。咁但系即系咧，喺啲细节度，点样去安排咧？就我都想社署去考虑一啲即系弹性少少嘅。头先我一开始讲话，唔系净系俾一个人探访，你可以俾两人探访。其實呢個係個改變係，我覺得原則上面係冇令到個嚴謹程度係特別減低。咁但係令到個即係個家人探訪又容易咗嚇、啊，真係你講緊係個仔女陪個爸爸或者媽媽去探訪又容易咗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係真係會方便到啲家人嘅。咁我又睇唔到點解社署喺呢方面會有一啲顧慮啊？可能個情況就係、是、因為而家喺好多探訪安排度都唔係指社署做決定嘅，其實都係要同衛生防護中心去傾嘅。咁係咪即係仲未有機會同衛生防護中心傾到，係同意到啊有個咁 細嘅放寬咧，咁我希望即係社署同衞生防護中心都可以即係早啲去考慮啦，咁樣。 嗯，其實咧，而家相關嘅探訪安排啊，或者係咧，頭先你講到外出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咧，都行咗一段時間啦。你有冇話留意到即係院舍嗰啲長者嗰頭先你講過精神健康嘅問題啦，或者佢身體其他嘅機能嘅問題？呢啲你留意到嘅狀況係點啦？會唔會都加重咗照顧者嘅壓力啊？ 其實呢兩年嘅入邊咧，都係有不斷地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啦。無論探訪外出各方面啲嘢咧。我哋見到啲長者整體嚟講都係情緒都係差咗嘅，因為佢有啲時候係真係好多有啲孤獨嘅感覺啦，有啲好似覺得誒屋企人點解唔嚟探我唔理我咁樣，咁嗰個情況係差咗嘅。咁當然即係喺院舍入邊，其實啲員工嘅壓力就一路都好大啦。今日好小心，要驚即係有啲長者即係確診之後去。點樣去保護佢哋啊？咁即係各方面嘅壓力都係好大嘅。咁再加埋而家其實我流失率都好高嚇。咁我哋係好擔心，如果政府一路都係好即係一個好嚴謹嘅，有冇適當地放寬嘅時候咧，我哋要請人都係會越嚟越困難咯。 嗯，仲有30秒左右，有冇話期望施政報告咧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幫到你哋，可能容易啲請到適當嘅人手咧？ 我估咧，而家成兩成嘅流失率，或者嘅短嘅空缺咧，加成萬幾人咧，政府真係要諗下會唔會即係喺個晉升啊，喺個薪酬方面都有改善啦、啊。如果唔係，我諗我哋就好難再請到啲人入行噶啦，都。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蔡海伟，同你倾到呢一度先。蔡海伟咧就系社联嘅行政总裁嚟噶，啱啱咧就讲到系院舍嘅探访安排啦，同埋其他嘅安排，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 排航空公司加快增聘人手，应付市场对航班嘅需求。由国泰航空机师组成嘅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寻日发表声明，形容国泰正系面临史无前例嘅人手同埋培训短缺，恐怕会影响香港航空枢纽嘅地位。同两年前相比，国泰嘅机长同埋副机长数目大减四成。国泰航班目的地同埋班次亦都势必要减少，将会为出游嘅市民带来不便。国泰就回应话，重建航班嘅运力需要一定时间，包括为机组同埋前线人员安排培训，以及调配飞机重返机队。呢个系信报报道。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指國泰航空資深機師流失嚴重，有現役國泰機師更加說，流失的資深機師中不少是訓練機長，職責包括監督機師所需要的駕駛飛機必須通過多項恆常考核。他指現時國泰機師的人手應該足以恢復到疫情前的70-80%航班量，但是受限訓練機長流失，不少機師未能夠完成駕駛飛機的恆常考核。現時能夠駕駛飛機的國泰機師只佔總數人手大約1/3。國泰發言人承認，目前有很多機組人員需要更新執照的有效期，有關程序處理需時。公司自從去年夏季開始重新招聘本地機師。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醫務衛生局昨日公布多項提升社區檢測的措施，包括常規化流動採樣站並且組成社區檢測網絡，亦都是再強調核酸檢測是找出患者的金標準。據了解，政府計劃繼續加強核酸檢測，如果日後放寬入境限制至到0+0，亦都會繼續要求旅客做檢測，不會以快測代替。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隨著政府逐漸放寬海外人士的入境檢疫措施，來自外國的表演團體開始有意來香港演出。著名的維也納愛樂樂團將會在這個月來香港進行為期兩日的演出，作為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頭節目之一，亦是疫情持續接近3年以來第一次有超過100人的外地演出團體來香港演出。而當中負責吹奏樂器的演出者在彩排和表演期間獲允許除低口罩演出。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已經實施13年的膠袋徵費將會調高收費。政府昨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決定將徵費由5毫子加到1元，目標是在今年12月31日實施。政府將會取消目前2項豁免，當優化計劃實施之後，盛載冰凍或者冷凍食品 以及完全在於非器物包裝食品取用膠袋的時候需要付費。至於用作包裝的膠袋以及除服務提供的膠袋的豁免就會保留。散裝食品，例如是沒有包裝的蘋果、用紙局部包好的麵包等等非器物包裝的食品，每行單一交易，只限提供一個免費膠袋。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各參與樹木管理的各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的問題，申訴專員趙偉賢昨日宣布展開主動調查，審研有關政府土地樹木的投訴。申訴專員公署指出，過去三年每年有超過20,000宗涉及樹木的投訴，其中涉及部門權責爭議的個案每年平均大約800宗，截至到今年三月，超過2,000宗積壓的個案當中，80%延誤處理超過90日。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積金局向僱主發出的拖欠強積金供款通知書連續三年上升，最近平均每個月就有29,000張，比起疫情之前上升30%多，積金局必須要加大力度追討僱主供款，嚴懲惡意拖欠的僱主，同時要加快積金易平台的開發使用，便利僱員查詢自身強積金的情況，切實維護僱員權益。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冬天是病毒活躍的季節，今年冬天風險更加高。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不少國家已經放棄抗疫措施，流感又回來，因此各國不能掉以輕心。特區政府和醫學專家作出盡快打流感疫苗的呼籲，絕對不是狼來了。社評說，只要築牢防疫屏障，社會逐步復常才有堅實的基礎。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講到，入境檢疫措施零加三實施超過一個星期，訪客人數未見顯著上升，連串核酸檢測以及確診可能需要隔離的風險，令到旅客訪港的意欲大減。社評說，當局如果是想趁著聖誕新年的旅行旺季吸引旅客重臨，有必要在短期之內實施零加零，簡化檢測要求，本地和海外機組人員檢疫安排亦都需要進一步放寬。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樓價近月顯著回調，投行、商行連日吹起淡風，有預測今明兩年合計將會跌30%。社評指，急劇加息、暫未通關等壓力疊加，全年加量齊跌似乎難以避免，大家都等待政府施政報告提出清晰的前路和方向，當局要小心翼翼，以免樓市跌勢過急，錯損消費或者投資氣氛，令到疲弱的經濟再添變數。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两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红天路。咁而家朗天路同埋红天路上返元朗公路呢仲係车多挤塞。朗天路嘅车龙排到去振兴新村。红天路嘅龙尾呢去到红字路对出。重复多次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红天路，朗天路而家上返元朗公路呢亦都挤塞排到去振兴新村，红天路上返元朗公路龙尾就排到红字路，咁而家朗平路同埋妈横路去元朗方向呢都係比较挤塞，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车龙都未散晒㗎，去到太古城对出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太古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 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连七个星期， 请嚟唔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唐成、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小祥、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潘家扬、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2022年10月7日，新增4318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5宗。政府建议胶袋费加至1元，目标12月31日实施。积金局指，受疫情影响，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有上升趋势。泰国托儿中心枪击案，30多人死亡，包括20多名儿童。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天气年代啊！今朝早咧同大家讲过好几个话题啊，包括咧就系三隧啦，而家就可能会有一个谂住调整嗰个嘅隧道费嘅安排嘅话，咁大家会期望系点样嘅咧？咁亦都讲过咧，就系院舍啊嗰个嘅探访安排咧，会唔会有放宽啦？同埋强拍咧，系咪会有一个降低门槛嘅情况啦？咁大家对呢啲题目有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郑女士喺度啊，早晨，郑女士。 早晨啦，张小姐系。 诶，想讲咩话题嘅？ 就关于院舍嘅问题啦，吓、咁因为我妈妈咧就其实入咗安老院3年啦，就啱啱疫情爆发一个月前入去嘅。咁因为而家都好少探得到佢哋啦，咁同埋可能佢都唔系好习惯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妈妈嗰个精神状态其实系越嚟越差，同埋佢越嚟越唔开心嘅。咁我都明白，即系政府系想保护班老人家呢、這个初心，我冇怀疑过。但系我希望佢哋能够明白一样嘢，就系保护佢哋。就唔係話要隔絕佢哋咯，即係有另外一種嘅觀點，就係其實係弱老嘅。 咁你 老人家咧， 你會期望即係有啲乜嘢放寬，可能你會覺得好少少啦。 就係咁樣嘅，因為即係都即係我哋啲家人啊，都有講嘅。其實譬如如果打咗3針，基本上嚟講都已經好安全啦，我哋又好聽話啦。可唔可以俾佢哋落去？帶佢哋落去街啊？附近即係喺附近啫。食嘢我都唔贊成嘅，因為食嘢係最危險嘅地方嚟嘅。我自己都覺得，可唔可以俾啲家人啊，帶佢哋落去下邊附近啊嘅公園啊？一個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因為咧佢自從第五波爆發之前，其實院舍都仲可以咁做嘅。但係第五波疫情爆發咗之後咧，就連呢樣嘢都唔俾啦。咁有時我媽媽咧，我見到佢有時我同佢視像啊，或者佢都會同我講下啦，帶我去公園行下啦，咁又話好辛苦啊。其實每一次聽到呢一樣嘢咧，我自己嘅心都好難過噶。同埋有時咧，有啲好多嗰啲院舍咧，其實都係二室有兩層高噶嘛。我見到你啲職員咪一路唔戴口罩咁樣行出行入，雖然我都知道你有做檢測或者成，但呢樣嘢 一個唔覺意就可以染到喎，呢個危險性唔係重大咩？我自己覺得。 咁其實嗱，呢個咧就即係講到頭先彩話建議啦，係咪可以有個外出嘅安排啦？除咗外出安排之外，譬如探訪咧，我頭先聽到你話同媽媽都係視像咁樣去交流，其實係你都係會親身去探啊，抑或是可能啲措施都會影響到你探訪嘅嗰個情況？點解嘅咧？ 佢嘅措施係做檢測定係咩嘢？你嘅所知 係啦，即係而家都會放收集到係48小時入邊要有個陰性嘅檢測報告先至可以去探噶嘛？咁有呢個安排冇呢個安排，點樣影響你探訪咧？ 嗱，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啦，我自己冇做嘢嘅，咁当然你话完全唔做，咁当然对家人就有方便好多。但我个人咧就要做咧，即系我嘅目的就是只要可以望到佢，只要可以带到佢出街，即系呢个唔方便，我自己个人愿意承受。我讲紧我自己个人啫，因为我嘅目的系因为我要见到佢。我目的是我想要带到他出街，同埋都讲翻一样嘢啦，就是因为最初时有多专家又叫啲长者啊打针啊剩啊，咁其实有好多家属都遵守咗噶咯，打完三针噶咯，咁当然我都明白到院舍有啲系未打三针嘅，但系原来我打咗三针同我冇打到三针，你都系咁样嘅，咁我真系会问翻我自己，我会对翻我自己同讲翻一句就话。好似有少少对我妈唔住喎， 明白？ 要去承受咁嘅风险系咪先啦？所以有时咧，最初嗰时我都听过有啲业界人士话啦，提议啦，就话咩疫苗通明，即系你要做，你唔打针，你某些活动要受到限制。当时我都有啲反感嘅，但系收翻到呢个地步啦，或者你政府而家咁嘅政策啦。原来 错 工系我嚟噶， 好啊，明白郑女士嘅讲法啦，多谢你嘅电话。再听下吴生嘅有咩意见啊？吴生，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主持， 想讲咩？ 系咁嘅，我即系头先民建联嗰个讲话咩分段收费，实际唔使啊！你红隧加到40，系咪加到40？咁啊，东隧嘅加50，西隧啊照旧，咁啊已经啊。啲車就咩啦，冇咁多啦，係咪？你根本就係唔想人揸車出嚟啫嘛，係咪？ 啊，吳生啊，咁你自己本身有冇揸車？有冇喺繁忙時間時候過海啊？ 有，咁啊需要嗰陣時先。如果唔需要嘅，唔會揸嘅。即係好似翻工放工，我就坐地鐵嘅啫。係有需要嘅，有時送下老人家嗰啲，我就揸。 即是你又觉得可能如果呢即是三条水道都各自是在一个贵的水平的话的大家就可能不会想再行那些水道了是吗那就可以减少个挤塞了。好啊多谢吴生你的意见啦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千禧年代。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是很崇拜蛇的。甚至 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大排筵席的。 很多 印度婚礼都是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的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今天来千禧年代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香港那个的航运复苏的能力讲到人手方面其实就都要看看机组人员的情况是怎样譬如昨天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工会就说国泰有不少有经验的机师都离职关注到在人手和培训不足底下国泰就未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全面恢复或者满足复苏的市场需求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我们请来专家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中大商学院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罗长国在这里早晨罗长国 早晨早晨张凤平早晨 早晨先问一问其实你现在观察到香港即航空业那个人手的状况是怎样譬如机师啊或者各个不同的工种其实现在那个人手够不够 其实国泰昨天已经出了个声明了表示呢现在是营运嗰个嘅状况咧，事实上佢系有足够嘅人手同埋系准备嘅。咁而家主要系专注咧，要尽快咧系增加呢个航班。咁但系人手同埋机师咧系 當然是需要重新培訓啦，咁同埋嗰啲航機咧，亦都需要咧妥善咁維修保養，咁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嚇，咁所以咧航班嗰個恢復咧係會循序漸進嘅，咁我諗呢個比較務實嗰個政策咯，咁因為香港而家整個嗰個嘅航空業運作嗰個嘅環境咧都未全面恢復啊嘛。即事實上咧，航空業係一個好複雜嘅商業生態嘅系統嚟嘅，一環扣一環啦、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咧出咗問題啦、即係包括呢、這個同呢個國內嘅通關啦、而家仲有嘅檢疫措施咧嚇，咁啊一定咧令到嗰個嘅營運咧係受到呢個阻礙嘅。 逐步逐步嚟啦，其實講緊人手咧都係講緊啊，現時咧你睇都係叫做足夠咧，都睇到國泰嗰個回覆都係咁講。咁但係譬如我哋真係要去重建嗰個航班運力嘅時候啦，話要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呢個一定時間究竟有啲乜嘢係會影響到個嗰個快定係慢啦？同埋人手喺呢方面又係有幾大嘅即係？角色喺度 咧。其实就算呢个嘅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嘅评估咧，全球啊嗰、那个嘅航空业咧都要到2024年咧先全面恢复嘅。咁而估计咧亚洲咧可能会再慢一啲啦吓。咁呢个系大概嗰个历程同埋目标咯。咁而香港嘅情况咧，就估計個運力啊，即係究竟有幾多少航班啊、機位咧？就到年底嚟講咧，今年年底啦，可能係可以恢復到三成啦。而家係略為超過一成嘅啫，而家咁到明年年底咧，二三年咧就大概翻翻去六成度啦，六七成啦咁然後再慢慢增加啦。咁而且咧就嗰、那個嘅恢復咧，主要都係以短途航班即係先行啦。咁啊，好明顯就係去日本啊，去新加坡啊，呢個曼谷啊嗰啲啦，長途航線咧，包括呢個歐美啦，就呢個澳洲咧，係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嘅。其實國泰自從去年咧，已經係重新招聘同埋咧係培訓機師啦，最近咧亦都係啟動咗新嘅招聘計劃，即係幾千人啦。咁啊，個目標咧，是看住到明年年底咧，係恢復到咧有即係六七成到嘅運力咯嚇。 可能即係都要啲時間啦。不過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嘅嗰啲預計咧，佢哋都有個講法嘅，就話咧內地嘅清零政策咧，令到香港就失去咗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即係頭先聽你咁樣計條數話，喺其他地方咧嗰、那個嘅運力就已經開始係恢復當中，但香港咧到出年年尾咧都係去到六成左右。其實呢個係咪真係有影響到香港嘅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啊？ 我呢個好清楚啊，其實呢個一定好清楚啊。2019年正常嘅時間咧，香港係有7200万嘅人次咧係使用機場嘅。咁其實其中一半都係轉機嘅，轉機。咁啊，好大部分咧其實係進出國內嘅。咁啊，即係個意思即係包括國內嘅旅客啦，飛嚟香港啦，咁然後咧係去歐美同埋澳洲啦，或者調翻轉啦，倫敦啊、巴黎嘅旅客啦，尤其是啲商務旅客咧，係經過香港咧就去上海同埋去北京啊。咁而家好明顯咧，呢啲客係冇曬噶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原因，呢度好重要一個原因啦，就令到香港嗰個嘅整個航空旅客嗰個嘅數字咧係大幅嘅降低嘅，而家都未恢復到10%。咁而歐美其他好多嘅主要航空樞紐同埋城市咧，已經超過50%、60%嘅啦。咁因此咧，就未來咧嗰、那個嘅香港航空業復甦個情況咧，係同國內嗰個檢疫嗰個政策咧，一定係息息相關嘅。 咁、嗯、啊，當然期望我可以係盡快同香港全面通關啦。 嗯，如果講嗰個恢復咧，頭先都提過個人手問題，都話到咧啊，舊年夏天開始咧，國泰就已經重新招聘本地機師啦。咁佢哋回應我哋時候就講話，唉、都招募咗大概200個合資格嘅機師啦。不過工會嘅講法咧就話，即係機師而家就唔夠2500人，比起裁員之前少四成嘅。其實咧誒，但我哋都知啦，機師都要啲訓練嘅時間噶嘛。咁係咪真係追得？似譬如出年嘅嗰個嘅恢復嘅情況啦，同埋嚟緊啊，即係譬如而家請到200個，你覺得嚟緊仲使唔使要吸引多啲嘅人入行，先至可以追得似嗰個恢復嘅程度咧？ 嗱，就即係機師主要係兩大類啦，一類係有經驗啦，尤其是非長途嘅機師啦，呢啲係國際嘅機師嚟嘅，呢啲係國際嘅市場咧，就大家一齊去搶嘅啫，同其他航空公司。咁啊，另外啊，就啊，當然咧、啊，一啲年青嘅副機師啊，咁呢啲係可以本地培訓嘅。國泰已經重啟咗嗰個嘅培訓嘅課程啦。嗱、啊，咁我覺得咧就係、是、香港嘅行業當然咧，對香港整體嗰、那個經濟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就國泰如何運作咧，其實係好涉及好大嘅公眾利益嘅。咁政府喺呢方面咧，我認為咧係應該一個扮演更加積極嘅統籌同埋監督嘅角色啦。其實香港幾時先至能夠恢復翻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呢？其實係靠曬國泰嘅、政府係要加強統籌同埋監督嘅。 好啊，羅尚國，我都想問一下咧，英國維珍航空佢就宣布，由於俄羅斯嗰個嘅領空持續關閉，咁啊令到佢哋個營運複雜性多咗啦，咁所以咧就會係無限期暫停咗係倫敦希斯勞機場往來香港嘅航班服務，同埋刪咗香港嘅辦事處。點睇佢哋嘅決定啦？同埋會唔會可能即係佢哋會唔會延伸到其他嘅航空公司都有類似嘅決定咧？你覺得？ 維珍決定撤離香港咧，就當然咧係非常可惜啦嚇。咁啊，呢、這個除咗同呢個俄烏嘅戰爭封閉咗嗰個空域，咁啊令到佢營運啦，即係佢唔可以飛越俄羅斯嘅領空啦。咁啊，佢要揾一條咧更加迂迴嘅航線啦，喺時間上咧同埋成本上咧都係增加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啊，當然啦就而家香港航空業復甦嗰個前景咧，就對呢個外國嘅航空公司嚟講咧，就係仍然係唔明朗咯。咁啊，嗱，事實上咧，啲二三線嘅航空公司咧，喺呢個困難同埋非常嘅時期，決定撤出香港咧，係無可厚非嘅。我哋要多謝維珍啊，多謝你啊，服務香港啊！ 嗯，咁其实咧呢一个就讲到成个咧香港嘅嗰个航运嘅运输嘅恢复能力喺边度啦。咁头先咧同阿罗祥国都倾咗唔少啦，多谢晒你先。罗祥国咧就系中大商学院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嘅高级顾问嚟嘅。啱啱讲到咧就话其实佢到预期啊，可能咧成个香港嘅个航班嘅运力咧，去到今年嘅年尾咧恢复就系大概三成左右啦，要去到出年嘅年尾咧先至系恢复到去六成嘅。咁大家点？最近有冇谂住要去飞出去其他地方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新任广播处长张国才今日离身，他说做工作要恰如其分，亦都要尽本分，会将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服务的职能发挥得更好。张国才说，去年是香港电台95周年，他很高兴成为港台一份子，会同团队上下一心踏入历史性的日子，日后同员工做好港台。他形容港台是有历史的机构，亦都有规章制度，有港台約章和編輯流程，期望港台員工能夠上下一心為市民服務。

四人变成六人，那个太大那个分别呢就真係唔係好睇到，即係可能某部分可能地铺嘅酒吧，咁啊佢哋可能入座率啊，或者处理或者运作嗰方面系可以松动少少之外咧，其实应该对嗰个生意其实唔系太大嘅分别。 嗯，但会唔会都可能多咗啲人，即系唔系就四个啦，咁可能多啲人一齐嚟，咁可能都叫做气氛转旺少少咧。 气氛就一定会好少少啦，即系你可能有时我哋有五个人啦、六个人啦，咁啊中间要将佢分开，咁而家可以坐翻埋一齐，多翻少少人嘅，咁相信气氛就一定会好少少噶啦。 但是你说生意都好像未是见到即刻有好转，你觉得要怎样所可能才有什么的措施要再放宽，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帮你们才能够真的帮到你们生意呢？ 如果对于酒吧来说，因为我们始终那个营业时间是晚上，那不同食肆由早上五点钟就可以做到夜晚十二点，那我们很多因为酒吧很多模式，它没得去特别去转变去就个时间去做生意，一定系夜晚嗰段时间。而家我哋一路讲紧就系对于我哋嗰个影响最大就系个时间上嘅限制。如果唔放宽个时间限制嘅话咧，基本上对于我哋嗰、那个生意咧，系其实冇乜个空间喺度，即系我哋嘅死线其实喺个时间上面。 嗯哼，咁啊时间，如果你哋希望放宽嘅话，有冇话去到几点，同埋有冇话几时做到系最好啦咁？ 如果个时间性，其实大家睇到咧。而家個放寬嘅時間去到凌晨兩點鐘，咁其實到五點鐘咧，你又可以開得翻。咁中間其實相差係180分鐘嘅啫。咁個180分鐘對於疫情嚟講有幾大影響咧？大家可以估計到咧，即係病毒唔會夜晚犀利啲噶嘛，同埋晚間時間嗰個人流比較少，再加上我哋行業嗰、那個主要針對嘅顧客咧，就唔係而家高危嗰班，即係年紀大。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本身重症人士，基本上嗰啲即系呢一班人唔会系我哋嘅主要顾客当中。咁对个疫情影响又有几大咧？系啦，大家可想而知。咁另外即系而家我哋希望即系政府一个循序渐进嘅方向啦，唔会走回头路啦。咁呢件事系其实大家都望到一个好事，不过希望可以快啲。如果你话喺我哋行业里面咧，其实嚟紧大家都知道10月31号。就是又是我哋即系业界里面一个比较庆祝嘅节日啦，即系嚟紧可能10月、11月、12月啊，好多嘅活动亦都开始去进行，咁就希望喺嚟紧19号之后再一轮嘅措施里面有个放宽，就系真系喺时间上面个限制可以放宽到我哋。 嗯，即系你都可能系朝住睇下万圣节啊、圣诞节啊呢啲嘅旺季啦。如果系放宽到嘅话，有冇预计过可能对生意嗰个影响有几大帮助啊？ 哦，如果你话个时间性可以真系放宽到嘅话咧，起码我哋嗰、那个顾客嗰个光顾嗰个热切程度会高啲，因为始终而家我哋一个时间限制就影响咗咩咧？你酒樓食肆或者好多食肆嘅地方，佢開到12点钟，咁其實佢哋都可以飲酒噶嘛，係啦。咁係咪一定要光顧酒吧呢？咁酒吧只不過去到2点钟，咁同埋而家對於我哋嚟講，有個同其他業界有個分別就係、是，由6月14号開始，我哋所有客人進入酒吧之前咧，都要有個快速嘅測試。咁其實呢幾樣措施嘅話，會影響咗嗰個市民或者顧客對於佢係咪？由10点零钟或者11点零钟，佢会唔会再去酒吧度光顾嗰个影响程度其实几大？ 嗯，其实咧，你系咪觉得可能时间都系最重要咧？即系譬如其实仲有其他嘅即系限制措施，譬如系个容量啦，75%啦，而家都唔可以有任何嘅现场表演或者跳舞啦。亦都头先你讲到啦，就系、话入酒吧之前要系有一个嘅快测啦，或者48个小时入边嘅一啲核酸阴性结果啦。咁你系觉得开放咗个时间嘅话，其他嗰啲都可以慢慢嚟，定系点咧？ 其实因为三年里面咧，我哋业界里面基本上系所有业界里面规范得最紧嘅行业，即系所有行业都未要做嘅嘢，我哋都要去做晒先。或者好似而家嘅，净系得酒吧要行紧要快测，或者宴会多过12人以上先要快测。我哋已经习惯咗嗰个模式啊，即系好紧嘅程度去做。咁如果喺时间上嘅放宽可以第一步做到嘅。其他嘅去逐步放宽，其实我哋都可以 提升嗰個營運空間其實提升咗好多。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梁立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同大家講一下咧一啲關於新冠口服藥嘅研究。 患有抑鬱同躁鬱症嘅 Mae 諗翻起當日邀請家人參加陪伴活動嘅情況， 有屋企人咧係第一次聽我嘅故事，佢哋都覺得好驚訝，佢哋都寫咗一啲好鼓勵嘅説話俾我咯。唔需要咧，再同你嘅屋企人咧去追赶噶啦，因为你已经成功咗啦。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伤残人士 赖， 老人家 赖， 长期病患者 赖， 痛症患者 通通同我赖， 松佢啲筋。电视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由物理治疗师与职业治疗师团队组成健康快活关注组，每集落区支援有需要嘅朋友，同时俾你学翻两招扛下身。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啊，咁啊，中大嘅医学院同埋港大嘅医学院咧，就系就住新冠嘅两只口服药咧，就系做咗一个研究啊，分析下新冠确诊病人嘅数据，去了解咧呢两只药嘅疗效啦，究竟系点样嘅？咁有啲咩发现咧？我哋请嚟两位专家同我哋倾倾啦。分别咧就有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黄丽仪教授，同埋中大医学院赛马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莹博士。早晨两位。 早晨啊，你好。 早晨啊，我哋先问一问一啲基本嘅资料嘅数据啦。问一问陈莹啊，其实而家你哋系点样去收集啲数据啦？有几多病人啊？同埋中间有几多成咧系有用到呢啲嘅口服药物嘅咧？ 其实我哋今次嘅研究咧，就睇咗今年年头啦，二至三月嘅时候，咁去到公立医院同埋去到指定诊所求医嘅新冠确诊患者嘅数据嘅。咁里边咧，其实咧就见到有包括咗六十岁以上嘅患者啦，同埋一啲六十岁以下，而且本来已经有一种或者以上嘅长期疾病嘅病人。咁我哋咧就大约收集咗54,000名嘅患者啦，而且跟进佢哋去到四月中，从而去了解咧佢哋喺感染咗同埋服用咗口服药之后嘅死亡同再入院情况，并且用呢两样嘢咧就去计算翻哦呢两种嘅肺炎口服药，即系由辉瑞同埋麦沙东呢两间药厂出厂嘅口服药嘅成效嘅。 嗯哼，咁分别讲紧就系辉瑞嗰只口服药咧，就系帕克斯洛维德啦，麦沙东嗰只咧就系莫纳皮拉韦嘅两只药啦。咁其实而家有冇话啊睇到即系有几多人都有处方到咁啊睇？他們吃了之後其實個成效又是怎樣呢？在你的研究中找到 在這5萬4000多位患者裏面呢，其實我們都見到呢有兩成的病人呢是曾經獲過其中一種的處方到呢只新冠嘅口服藥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啦。其實只要咧你有處方到其中一種嘅口服藥咧，咁你嘅患，咁你嘅喺去到四月中之前咧，你嘅死亡風險咧都會比起淨係接受一般治療嘅患者低76%。咁當中咧，用到輝瑞嘅口服藥嘅死亡風險更加可以減少到90%，而用麥沙東嘅患者嘅死亡風險咧都會減低69%嘅。咁除咗死亡率之外啦，咁我哋都有睇到入院率嘅數字嘅。咁我哋咧見到无论是处方任何一种的新冠口服药，其实28日里面它再次经急症室入院的数字都会减少 21%， 辉瑞的口服药更加减少去到剩下一半左右。其实这样的研究结果都相当令人鼓舞，同埋都见到无论是哪一种的口服药其实都可以减低患者的死亡率和入院率的。 嗯，听下去呢，你们觉得其实两者药物的治疗成效都是有在这里的。其实除了是个成效之外，譬如计算到去個成本嗰度，你哋又點樣計劃啊？佢哋用咗呢只藥嘅話，就慳幾多嘅醫療成本係點計嘅呢條數，同埋出咗嚟個結果又係點樣咧？ 咁可能我講多少少我哋今次計算嘅成本單位啦。咁其實我哋今次呢就係用每救一條人命，佢係用咗幾多醫療成本作為單位去到計算佢嘅成效嘅。咁我哋呢發現輝瑞嘅口服藥啦，相較於一般治療呢，其實佢就每條人命慳咗43,000蚊嘅港紙，而麥沙東呢就比一般治療多20,000多蚊港紙。咁但要留意嘅呢，其實世衛呢係有一個標準講話，其實一個醫療系統我可以承擔用 几多钱去救翻一年完全健康嘅人命嘅。嗰、那个嘅准则咧就系、是、以每一个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三倍嘅价钱。咁如果我哋睇翻咧，旧年其实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大约系36万元啦。咁换算翻，其实我哋系可以承担，但系要用100万嘅港纸去救翻一年嘅人命嘅。所以无论系默沙东啦，定系辉瑞嘅口服药咧，其实都系喺我哋医疗系统可以承担嘅范围里边。而其实咧，当我哋及早用口服药嘅时候，其实可以减低之后一个月内嘅入院风险啦，从而去减轻呢个公营医疗系统嘅压力，咁就亦都向社区复常踏出咗一步。 我哋又问一问黄丽仪教授啊，咁头先都计到咧，就系话两只处方药物啦，其实佢哋可以悭翻嘅嗰个每条人命计啊，个医疗成本系有唔同嘅，点解会有呢个唔同嘅咧？ 其实我哋计算呢个治疗成本嗰阵时候咧，我哋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就是口服药本身个价钱啦，第二就是病人需要食口服药嗰阵时候佢住院嗰个平均日数咯，另外佢需唔需要用急症室嗰个成本咯。咁麦沙东呢个药咧系比起普通嚟讲咧系贵咧，系因为咧食服用麦沙东口服药嗰啲病人大部分咧都系长期病患嘅，咁所以佢哋住院日数会较长，咁所以令到成本增加咯。而辉瑞嘅药能，佢虽然能够有效减低个死亡风险同埋入院率，但系容易同其他药物咧会产生一啲相互影响啦。例如啲病人都食紧薄血丸啊、降低胆固醇嘅药啊、降低血压嘅药啊，或者抗生素嘅药咧，都唔适合食辉瑞嘅药物嘅。咁而麦沙东嘅药咧，系同其他嘅药物咧嗰、那个相互影响咧会较低，咁所以麦沙东口服药比起一般治疗贵咧，而成为病人亦都系唯一一个选择咯，所以都系要有佢嘅保留嘅必要咯。 咁听你咁讲，其实呢一个可能嚟紧嗰个用途可能会更加之广添，因为见你哋嗰个嘅研究咧，即系睇到嘅都系可能60岁以上啦，同埋60岁以下有长期病患嘅病者咯。咁如果系咁嘅，可能通常都是会用紧麦沙东，系咪咧？ 系啊系啊，因为大部分嘅病人都系食紧啲即系啲长期病患嘅药咯，咁所以安全起见，都系麦沙东嘅药系佢哋嘅选择咯。 吓、咁其实你觉得啦，嗱，而家头先讲紧咧，医管局指引嚟嘅，60岁或者以上有病征嘅新冠患者就会获处方呢个口服药，60岁以下高风险人士同埋长期病患者符合特定嘅条件咧，都可以获得处方嘅。咁所以头先我哋就会出咗呢一个结果咧，就话可能都系比较多人咧会系被处方系麦沙东药厂嘅新冠口服药。其实你觉得而家嗰个嘅即系处方口服药嘅指引啦，对象仲系咪合适？使唔使再扩阔啊？ 系啊，咁其实好似正你所讲啦，就呢两只药都系大大减低咗个死亡率啦，变重症入院啦，或者系恶化急症要用急症室服务啦。咁所以其实政府喺7月29号咧都宣布咗咧，将呢一个嘅指引咧再放宽嘅。咁以前就系60岁以上冇接种过新冠疫苗，或者60岁以下有长期病患又冇接种新冠疫苗，而家放宽到咧，无论佢有冇接种新冠疫苗咧，只要符合60岁以上或者60岁以下加一只长期病患咧，都可以处方口服药，咁希望涵盖更加多嘅病人，减低佢哋重症同死亡风险嘅。 除咗年龄之外咧，你觉得譬如有一啲冇乜高危因素又后生，但系佢冇打针嘅嗰啲患者，其实佢哋又可唔可以获处方呢只药？ 其实呢只药本身佢都有一啲轻微嘅副作用嘅，例如一啲头晕啦、吐泻啊、作呕啊，或者系会令到啲味觉会变化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佢冇其他一啲高危嘅因素，例如长期病患嘅话咧，咁平衡翻嘅嗰个嘅药物嘅副作用，同埋佢自己可以治疗嘅自我治疗，同埋去针对翻啲病症嘅药嘅话咧，其实都已经足够噶啦。 我見到你哋都有建議，就話希望咧就香港可以設立一個嘅分流嘅系統，將輕症啦同埋中症嘅病人咧就轉介去指定嘅診所或者係私家醫院啊、私家醫生嗰度嘅。你哋嘅其實具體嘅諗法係點樣？即係如果做呢個分流嘅一個好處，你覺得喺邊度啊？ 其實現時咧確診嘅病患者咧，佢要喺衛生署嗰度登記啦，跟住咧佢就要再打去 HA 嗰個熱線或者一啲指定診所嗰度咧約期嘅。咁如果即係好彩嘅話，就打一次打得通啦。如果唔好彩就即係好似嗰陣時第五波打極都打唔通啦，或者打得通嘅話咧，佢約期比較耐咯。咁跟住往往咧啲確診人士就要再咧頻搏咧打唔同嘅私家診所嗰度咧係有能夠處方嘅私家診所咧，咁要再揾啦。咁 個過程好繁複啦、需時啦，所以令到尤其是大部分的患者都是長者，所以整個程序都很複雜，咁所以有很多患者都放棄看醫生啦，不如去藥房買自己啲口服藥啦咁樣，咁我遲咗接受呢一個處方藥啦，咁又或者有啲係惡化咗之後咧，衝咗急症室嘅，咁所以我提議咧，政府咧希望有喺個登記系統嗰度咧，能夠做到一站式，能夠做埋分流，咁只要即係加多兩個嘅資料啦，現時嗰個嘅資料輔導，譬如佢有冇長期病患啦，佢血氧量係咪大過94%啦，咁作為分流，究竟個病人需唔需要睇醫生啦？淨係去急症室呢，如果睇醫生嘅話呢，希望出埋呢去最近嘅指定診所個覆診期同埋佢指定診所個位置囉，亦都提供埋呢佢喺佢附近嘅西醫嘅註冊西醫嘅一個嘅list 啦，咁希望減少病人周圍去搵資料，咁能夠得到及早嘅治療，咁大大減低個死亡率啦、重症啊同埋惡化囉，咁亦都免咗一啲病人可能突然間要衝入急症室，咁亦都可以將一啲病人分流到去私營醫療系統度囉。 嗯，仲有幾十秒到呢，想問一下你覺得而家大家即係用一個口服藥啦，嗰個嘅接受程度係點樣啦，使唔使再宣傳多啲嗰個成效呢？三十秒左右。 是，我覺得其實而家嗰個接受率已經係高咗嘅，不過我哋要講多啲佢具體咧點嗰個程序係點樣咯，所以我就好建議政府能夠有一個嘅中央分流系統，咁可以幫到市民唔使頻繁周圍揾，而延遲咗接受治療或者放棄接受治療咯。 好啊，多谢晒你，多谢晒两位，同你哋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头先咧揾嚟嘅就系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嘅两位啊，一位咧就系黄礼仪教授，另一位咧就系博士后研究员陈莹博士噶。咁今日嘅千禧年代咧，同大家差唔多倾到呢一度啦。咁听日咧，下个星期一继续系朝早八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我哋时时以为人喺职场跃迁、沟通升级嘅秘密咧，就系关乎你嘅努力奋斗。但系我用故事思维去睇世界，书本《故事力》嘅作者高林，佢系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故事。佢指出，我哋之所以讲故事，系因为我哋需要以小博大。需要等别人认为我们有的能力比他们看到的多，我们需要影响别人才要讲故事。我们对演讲或者对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通常都是跟他所讲的故事有关。 作者认为，好故事就好像人生，只是删掉了无聊的部分。故事不难讲，但讲得好并不容易。好故事是表达清晰，让人存记在心，能够引发听众的好奇，会一直追问后来呢。更加重要的是，情节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讲故事的人，这本书就是一本很精彩的故事集了。作者相信数据是沉闷，让人难以理解，故事却是让人一听就明白。以下是一个故事用数据的讲法的例子。 两条腿坐在三条腿上面吃紧一条腿，后来三条腿入咗嚟，从两条腿嗰度抢走咗一条腿，然后两条腿用三条腿打咗四条腿，并且抢翻被抢走嘅一条腿。 如果转变成故事讲法，就是 一个小伙子坐在一张三脚圆凳上面吃鸡髀，忽然有一只狗入嚟抢走咗嗰只鸡髀。个小伙子攞起圆凳打嗰只狗，并且抢翻只鸡髀。 相信大家都记得后者嘅故仔，因为前者只有数字，后者却能想象出画面啦。呢个就系故事嘅威力啦。如果想将故事讲得精彩，重要嘅唔系技巧，而系你有冇呢几个心呢？ 用心发现，诚心反思，全心感受，精心收集，热心分享。 只要有心，就能够说好故事，让故事感染所接触的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故事力》，作者高林，林宏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